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艾薇塔·贝隆去世的时候只有33岁，他登上第一夫人的宝座时年仅27岁。他的一生正如玫瑰般娇艳诡异，展示给别人的是高雅明艳的花朵，把尖刺埋在层层叶片下留给了自己，正是绽放时节却又匆匆凋零。从穷裁缝的私生女到15岁的舞女，从高级交际花到总统夫人，人们对她褒贬不一，人们称赞她是穷人的旗手，富人们却指责她是不择手段的女人。艾薇塔33年的短暂一生记录了太多的悲欢离合，大起大落。她曾经哀叹永远也不会被理解，但实际上当33岁的艾薇塔去世时，整个阿根廷都为她而哭泣。各位好，我是韩涛，欢迎收听本期的迷幻时空。今天的节目由我来为您讲述阿根廷玫瑰艾薇塔贝隆那辛酸曲折辉煌传奇的一生。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和所有阿根廷贫穷的单亲家庭的命运一样，贝隆夫人有着梦魇一样的童年回忆。她的出身十分的卑微，母亲胡安娜是一位勤劳善良的阿根廷传统妇女，而且还有着一个赖以生存的手艺，裁缝。但是不幸的是，她痴情地爱上了一个已有妻室的农场主，并且为他生了5个孩子。他天真的以为那个男人会照顾他们母子一辈子，但是没想到的是，当艾薇塔还在襁褓当中的时候，他的父亲便抛弃了这个家。为了养活几个孩子，母亲胡安娜日夜不停地干活。在艾薇塔童年记忆当中，家中的缝纫机声似乎从未间断过，而他与他的兄弟姐妹们也经常遭到同伴的欺负，人们称他们是一群没有来历的野种。由于家庭贫穷，艾薇塔与她的兄弟姐妹们往往吃不上饭，更别说成长阶段应当补给的营养品。由于营养不良，艾薇塔儿时的身体显得十分的瘦弱，她还因此得到了小瘦子的绰号。但是与其他几位兄弟姐妹不同的是，她的个性异常坚定刚烈，自尊心极强，而且为人处事甚是早熟，并有着过人的胆略。比如在他那位不负责任的父亲去世时，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前去吊唁，被人赶了出来，连灵堂都不让进去。当时艾薇塔就立下一个誓言，中产阶级算什么，我 要当阿根廷的大人物。不过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一个天真小姑娘无稽的幻想，可能正是因为艾维塔那段痛苦的童年，才使得她想成为一个掌握权力、不受人欺凌的阿根廷女人。虽然生活困苦，但是艾维塔从小就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在当时的阿根廷社会，女人若想出人头地，演员是条捷径，于是她将自己的梦想定义为演员。15岁那年，歌手奥古斯丁·马加尔迪来到小镇上演出，艾维塔知道这是绝佳的机会，她不惜以身相许，目的不是爱情，而是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艾维塔对马加尔迪说，这个地方太闷了，连鸟儿都要离开，带我去首都，相信我，我会成为阿根廷首都的大人物。就这样，满怀着憧憬，艾维塔·贝隆来到了阿根廷的首都大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现实总是比憧憬要残酷得多。抵达首都后不久，马加尔迪就抛弃了艾维塔。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艾维塔没有走回头路，而是选择了留下，继续实现自己的大人物梦。在乱世的阿根廷，一个女人若想成功，必须得依靠男人。为了自己心中的目标，艾维塔不择手段了。她的足迹踏遍首都的酒吧、剧院、宾馆，穿梭于各种权势男人之间，一次次的利用爱情。从酒吧老板到军官，从摄影师到导演，只要对自己有所帮助，艾维塔绝不放过。天生丽质的艾维塔很快在一个摄影师的镜头下成名，随即而来的就是拍广告、当主持人、演电影。他摇身一变成为娱乐圈当中的名人。艾维塔最喜欢的角色就是女强人，她演过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法国皇后约瑟芬、俄国女沙皇叶卡特琳娜等等，在这些角色中，她能找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美好感觉。闯进娱乐圈之后，艾维塔的涉猎范围更广了，她从此辗转在富人和官员之中。艾维塔成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交圈当中无人不晓的名字。 她的一生如玫瑰般娇艳诡异，正是绽放时节，却又匆匆凋零。她33载的短暂一生，记录了太多的悲欢离合、大起大落。当他去世时，整个阿根廷都为他而哭泣。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阿根廷玫瑰艾维塔·贝隆辛酸曲折、辉煌传奇的一生。 1943年6月，阿根廷发生了军事政变，贝隆上校脱颖而出，声望骤升。在一次宴会上，艾维塔和贝隆相遇了。那是在1944年1月22日，贝隆上校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将老百姓的穷困与富人的奢侈做了对比。贝隆气宇轩昂的仪表、打动人心的声音，深深地吸引了艾维塔。贝隆那平等、自由、民主的思想，更是令艾维塔全身心的崇拜。从那一刻，他就相信这个男人能够拯救他，也能领导阿根廷，帮助所有穷人。艾维塔和贝隆的目光对视的一瞬间，爱情就产生了。艾维塔对贝隆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您的存在。”贝隆49岁，丧偶；艾维塔25岁，单身。两人都是自由的。艾维塔和贝隆相恋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阿根廷上流社会的一番震荡，对这样一个出身贫贱、不择手段的所谓放荡女人，上流社会无论如何是不能够接受的。但是艾维塔丝毫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她热心陪伴着贝隆，出席着各种场合，与穷人握手交谈，用得体的举止和温婉的笑容征服了百姓的心。艾维塔还认真地对贝隆说，相信我，我是最适合你的女儿，我的好会令你吃惊。艾维塔的到来很及时， 他协助了贝隆将平等民主的思想变成了信条，于是产生了贝隆主义。艾维塔陪伴贝隆在全国进行巡回演讲，宣传贝隆主义，在阿根廷政坛上刮起了一阵贝隆风暴。艾维塔将鼓舞人心、笼络群众的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不把中产阶级放在眼里，而是将社会底层人民当作重点培养对象。这种争取大多数的策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贝隆的人气也直线上升。然而，时局混乱的阿根廷不断发生暴乱和革命，贝隆遭到国内反对派的陷害，被捕入狱。政治纷争让贝隆身心俱疲，他甚至产生了放弃的念头。他对前来探监的艾维塔说：“我们离开这个国家吧，去过轻松自由的生活，就我们两个人，远离争斗。”但艾维塔坚定地握住贝隆的手，告诉他：“要冷静，要坚持下去，你不能逃避。我相信你会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统，成为挽救黎民百姓的人。”贝隆在监狱的那段日子当中，艾维塔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在全国各地宣传演讲，为贝隆争取民众支持。艾维塔面对人民大众时，毫不避讳自己黑暗的过去，反而将那段经历当作拉拢人心的最佳工具。艾维塔最著名的一段演讲就是：“你们的苦楚我尝试过，你们的贫困我经历过，贝隆救过我，也会救你们。贝隆会支持穷人，爱护穷人，如果不是这样，他怎么会对我宠爱有加呢？”艾维塔的话感动了阿根廷平民，在他的鼓舞和带动下，阿根廷全国各地爆发了游行示威，要求当局释放贝隆，人群到处高呼：“总统贝隆，总统贝隆。”在民众的强大支持下，贝隆重获自由了。他出狱后，面对成千上万的欢迎人群，紧紧地拥住了艾维塔。贝隆的第一句话就是：“感谢艾维塔，感谢人民。”在那一刻，贝隆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个瘦弱女人身上的无穷力量，他深信不疑艾维塔当初的那句话：“我是最适合你的女人，我的好会令你吃惊。”贝隆意识到艾维塔就是自己政治生命的救星，自己生命当中不能没有这个女人。1945年，他郑重其事地向艾维塔求婚。结婚当天，他们的汽车在前往教堂的路上遭到了袭击，还好两人都幸免于难，但婚礼不得不推迟了两个星期后才得以举行。大喜的日子，新娘艾维塔踌躇满志地对丈夫贝隆说：“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在艾维塔的策划下，他们新婚燕尔就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宣传运动，为穷苦大众、失业者、单亲家庭、未婚母亲、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无所依靠的老人谋福利。艾维塔则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女性代言人，为女性平等而四处争斗，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冉冉升起。贝隆主义运动蔓延到了阿根廷的每一个角落，贝隆夫妇乘坐专列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无论到哪里，他们都受到了狂热人群的欢迎。在贝隆夫妇营造的民主氛围之中，贝隆1946年当选为阿根廷总统。就职当天，成千上万的群众如潮水般地涌在总统府门前，庆祝贝隆和第一夫人艾维塔的胜利。人民高呼艾维塔的声音甚至超出了贝隆。面对雷鸣般的欢呼，艾维塔显得十分的平静。她挽住丈夫的胳膊，轻轻地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女人，一个协助贝隆拯救黎明的女人。我所能做的，就是将贝隆与人民拉近到心连心的距离。”这段告白更是引起了新一轮的欢呼。这时，艾维塔只有27岁。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韩涛。位居第一夫人之后，才华出众的艾维塔如鱼得水，为社会救济、劳工待遇、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四处奔走，亲自前往工厂、医院和孤儿院，用春天般温暖的笑容慰问底层人民。童年的穷苦经历影响着艾维塔的政治方向，他从骨子里痛恨贫富悬殊，他发誓要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阿根廷人也因此称他为穷人的旗手。艾维塔深知女性在社会中遭受的种种不公，他一跃成为阿根廷女性的代言人，为女性的健康和权益贡献心力。艾维塔这个美丽的女人拥有非凡的演讲才能，她的演说总能给人带来激情和希望，这源于她顽强的意志和永不言败的精神。阿根廷政坛本来是男人拼杀的战场，由于红颜艾维塔的加入，呈现出了一种奇异而炫目的别样光彩。艾维塔的声望甚至超过了总统的丈夫，百姓将她视为偶像，穷人将她视为救星。在很多人的家中，艾维塔的画像与耶稣像并排贴在墙上。艾维塔是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的，他计划凭借自己的崇高声望竞选副总统，但是军方的强烈反对迫使贝隆放弃了对妻子的提名。艾维塔并不气馁，他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胜任，只是时机未到罢了。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国外，希望能够从外界吸取支持力量。艾维塔用他的魅力打开了阿根廷外交的新局面，开始了他的欧洲之行。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艾维塔的绝代风华令外国民众为之倾倒，他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欧洲媒体将艾维塔出访称作是彩虹之旅，艾维塔赢得了欧洲的普遍称赞，他也获得了很多新的头衔，比如贝隆手中的王牌、阿根廷玫瑰、苦难中的钻石等等。然而彩虹之旅刚刚过半，这朵阿根廷玫瑰就倒下了。艾维塔在法国病倒，不得不放弃英国等地的旅程，他的病情十分严重，甚至无法乘坐飞机，只有改乘轮船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住院期间，艾维塔依然不忘政治事业，他拿起电话发号施令，通过广播发表演讲，还接待来访。经过在病床上的艰苦努力，艾维塔为所有阿根廷女人争取到了投票权。病情稍有好转，艾维塔就重新开始轰轰烈烈的社会活动。他建立了第一夫人基金会和穷人救助中心，专门在国家银行设立了一个特别的账号。他帮助贝隆整顿国家秩序，与官员的腐败现象做斗争。他还建立医院和学校，并亲自在一所大学任教，讲授贝隆主义。艾维塔试图加倍工作，以补回失去的时间。他在阿根廷各大城市进行巡回演讲，有一次在不到48小时内，他发表了7次演说。医生们劝他要注意休息，而他却骄傲地回答，我要为穷人燃烧自己的生命。1949年初，贝隆再次被选为总统候选人。贝隆心存感激地对妻子说，这也是你的胜利。然而这一年的1月9日，艾维塔在一个剪彩现场累得当场晕倒，医生诊断他患了子宫癌。第一夫人身患癌症的消息传出后，立刻引发了阿根廷国内不安的潮流。阿根廷的教堂挤满了人群，他们虔诚地请求圣母显灵，人们默念着，请照顾艾维塔，她是您送给我们的慈善天使。成千上万个家庭都为出生于这个时代的女孩取了艾维塔的名字。艾维塔成为了阿根廷女人的象征，她成就了一个为穷苦百姓普降甘霖的现实神话。1951年11月11日，艾维塔躺在医院中，进行了一生当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投票，这是全阿根廷的妇女都与她一起分享了胜利。1952年6月4日，病入膏肓的艾维塔坚持要出席丈夫第二任期的就职典礼。为了能站直身子， 他让人制作了一个金属网构成的盔甲，藏在连衣裙的下面。当时莱维塔已经疲惫和虚弱到了极点。1952年7月26日晚上的8点25分，莱维塔无限遗憾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无奈地说，我这一生只有生病时才会流泪。最后一刻，艾维塔只是轻轻地对贝隆说，小瘦子走了。这一年他只有33岁。7月26日，阿根廷国家电台宣布，艾维塔贝隆国家的灵魂、民族的精神领袖逝世。消息如同乌云般笼罩了整个阿根廷。为了哀悼他的离去，政府宣布全国服丧，同时将重要城市拉普拉塔市更名为艾维塔贝隆市。阿根廷的生活停止了，只有火车轮船异常的拥挤，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跋涉数千公里涌到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眼含泪水地送别心中的阿根廷玫瑰。那盛大的哀悼场面令人感慨和震撼，70万个人向艾维塔的灵柩行礼致哀，人们悲伤地呼喊着艾维塔，很多人痛不欲生，扑上去亲吻他的玻璃棺，16个人因为挤撞而丧生。为了平息局势，政府不得不出动军队以维持秩序，而失去了艾维塔的贝隆也不再是那个贝隆了。1955年，贝隆政权遭到推翻，他本人则被流放，贝隆主义也成为了过眼云烟，只有艾维塔依然如绽放的玫瑰一般开在人们的心中。这就是贝隆夫人的神话，多年以来不曾淡灭。贝隆夫人一直不愿被称作是第一夫人，她宁愿人们直呼她的大名艾维塔。艾维塔生前曾说，我本平平庸庸，无足轻重，不该受到各界的殷殷关怀，大家一视同仁，你我心连着心来分享我的生荣死哀。如果我为阿根廷而死，请记住，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艾维塔生前的豪言壮语曾经深深地感动过阿根廷整个民族。好了，最后为您送上电影《贝隆夫人》的主题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在麦当娜的歌声当中，让我们一同感受阿根廷玫瑰艾维塔贝隆辛酸曲折辉煌传奇的一生吧。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吴博，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迷幻时空再会。 It won't be easy, you'll think it's strange when I try to explain how I feel that I still need your loveAfter all that I've done, you won't believe me. All you will see is a girl you once knew, although she's dressed up to the nines at 6s and 7s with you.I kept my promise, don't keep your distance.